美丽的舞蹈，有我们的心中校友跳阿斯达嘎呀印尼舞。 Gadis-gadis dan bapak-bapak ya, dari Indonesia.